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一，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通电话；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拉索通电话；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大规模多层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教育部要求义务教育学校大幅压减考试次数，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 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点到21点向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时服务。 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遭遇至少5枚火箭弹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通电话。迪亚斯卡内尔转达劳尔卡斯特罗同志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并通报了近期古巴国内形势。习近平请迪亚斯卡内尔转达对劳尔同志的亲切问候。习近平指出，在古巴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古巴同志不畏强权，不屈斗争，有力捍卫了革命成果。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事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共产党人始终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中方始终认为，应当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对其他国家实施单边制裁，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别国内政。中方一如既往支持古巴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建设繁荣可持续的社会主义，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强权干涉的正义斗争。中方将继续为古方抗击疫情、改善民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相信古巴将实现社会主义事业新发展。习近平强调，在两党两国历代领导人精心培育和大力推动下，中古关系历久弥坚，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无论形势怎么变，中方坚持中古长期友好的方针不会变，深化中古各领域合作的意愿不会变，愿同古方做社会主义的同路人，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携手抗疫的好榜样，战略协作的好战友。中方愿同古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治党治国交流互鉴，深化抗疫合作，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古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在国际和多边场合密切战略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将继续在国际上为古巴说公道话，办公道事。迪亚斯卡内尔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一直给予古巴宝贵支持，包括为古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抗疫物资，体现了古中兄弟般的友谊。古巴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愿同中方加强党际交往交流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和古中关系发展。古方愿同中方深化多边协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古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干涉中国内政，将继续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涉疆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古方愿为促进拉美同中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厄瓜多尔总统拉索通电话。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俄双方相互支持，同舟共济，体现了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中方赞赏俄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复杂局面，中俄作为全面战略伙伴，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两国关系，继续相互支持、协调合作，让中俄传统友好历久弥新，使中俄关系成为发展中国家合作标杆。中方愿继续为俄方抗击疫情提供支持和帮助，同俄方开展形式多样的抗疫疫苗合作，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将得到更大发展。习近平强调， 厄瓜多尔是中方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在基础设施、能源矿产、金融等传统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将更加开放、更具活力，这将为厄瓜多尔等国带来新的机遇。中方愿扩大自厄方进口规模，提高双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培育健康、数字、绿色丝绸之路等新增长点，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厄方加强多边事务沟通协调，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拉索表示，我仅代表厄瓜多尔政府和人民再次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包括摆脱贫困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上取得伟大成就。中方提供的疫苗为厄方抗击疫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厄瓜多尔人民对此心怀感激，不会忘记。厄方反对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希望同中方继续深化疫苗合作。厄方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全面战略伙伴，欢迎更多中方企业赴厄投资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迸发新活力，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要以此为引领，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56个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多元一统的中华民族。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赤峰考察时，观看了古典民族史诗《格萨尔》的说唱展示。当地牢记习总书记支持和扶持格萨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嘱托，巴林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达布西拉图： 一个是加大格萨尔文化进校园工作力度，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申报国家级格萨尔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第三方面呢，把非遗工作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真正达到传承与保护的目的。 坚持从孩子抓起，促进少数民族文化走进校园。四川阿坝州松潘县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多声部民歌，为了抢救这种流传了上千年的古老艺术，非遗传承人泽望仁清在当地小学开设了相关课程。 羌族多声部呢，得到了发扬的广大，一直在传承。2016年开始，我们已经在非遗进校园这块，每周星期四有2节兴趣活动，专门成立了一个班。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为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提供了政策支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许又生表示，中国共产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制度和政策，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我们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传承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 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十四五时期结构性就业矛盾将成为我国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要把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规模多层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促进就业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就业导向、政策协同，坚持扩容体制、优化结构，坚持市场主导、政府调控，坚持聚焦重点、守住底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 总的目标呢，是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5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就业局势总体平稳，就业质量稳步提升。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高镐表示， 把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人才培养的就业导向，大规模多层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改善劳动力要素质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表示，为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十四五时期将继续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等，不断发力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拓展职业技能培训多元化供给，提高劳动者职业素养。 指导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结合市场需求变化和企业需要，大力开展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强化校企合作，加快推进企业新型学徒培训。 不冒倒计时，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在即，首票进境国际展品已于近日顺利通关，各大行业专题展筹备有序推进。总台央广记者丁飞、张绵绵、韩萌报道。 2021年服贸会首票进境国际展品近日在北京海关完成申报手续，已顺利通关。该票展品是日本岐阜县多智建市政府参展的2284件陶瓷制品，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高举： 我们为2021年服贸会提供专项监管服务，实施了报关绿色通道、检验检疫工作指导等一揽子便利措施，严密通关环节的无缝衔接，将海关行动切实融入到服贸会工作全链条中。 作为本届服贸会8个行业专题展之一，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展览面积9600平方米，下设 5G 通信服务、信息服务、超高清视听服务和碳中和绿色技术服务4大特色板块。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科技感十足、互动感十足，希望大家在展会期间、展区内能体验科技的力量。 本届服贸会首次将文化服务和旅游服务合并为文旅服务专题，是8个行业专题展中面积最大的展区。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赵卫东： 我们有超过11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近100家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确定参展，参展企业的规模大、质量高、内容丰富，这也是我们服贸会8个专题中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最多的专题。 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自我革命成效今天通报，总台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从今年2月底以来，历经5个月，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及回头看在市县两级集中开展。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一星介绍，教育整顿有力清除了一批害群之马。 截止到7月31号，全国运用监督执纪4种形态处理处分违纪违法干警178431人，19847名干警主动投案，主动投案成为不少违法违纪政法干部的选择，这充分反映出政法系统教育整顿、自查从宽、备查从严政策引导及高压反腐带来的持续震慑作用。 教育整顿着力惩治关键少数违纪违法问题，全国处理处分市县两级政法单位班子成员10000多人，其中严重违纪违法的有413人，占比4%，高于普通干警严重违纪违法2.7%的占比。陈一星介绍， 这些违法违纪的政法领导干部往往是司法腐败、 政治腐败与经济腐败交织，有54%存在违规干预司法执法问题，有47%存在违规选人用人问题，有53%存在违规参与盈利性活动，超过70%的案件连带处理处分了属在单位的其他班子成员和普通干警，抓住关键少数，达到了惩处一个警示一片的良好效果。 教育部今天表示，今年秋季学期是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政策的首个学期，义务教育学校要大幅压减考试次数，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双减政策一部分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另一部分是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在减轻义务教育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方面，教育部表示，新学期要对义务教育学校逐一检查，重点检查是否建立了作业总量调控和质量定期评价制度。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今年暑期各地对课后服务做了精心准备，新学期要实现校校开展全覆盖。 学校课后服务既要为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答疑辅导指导完成作业，又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教育部已建立了课后服务的直报系统，将定期通报各地工作进展情况。 新学期教育部也明确指出，要有效降低学生的考试压力。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主要是要发挥诊断学情、教情、改进加强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方面的功能。除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外，其他考试不具有甄别选拔的功能。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为了确保双减工作落实到位，双减督导已经列为今年教育督导工作一号工程，组织国家督学、学校责任督学明察暗访，开展常态化督导。自今年9月起，每2周将对各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进行通报。 开学在即，各地围绕安全防疫、双减落地与课后服务积极开展部署。请听报道。 新学期快乐，送了一个大礼包。 上午8:30，在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小学校门口放着3张长条桌，桌上整齐地摆放着已经打包好的教材包，老师们正按照班级进行分发教材。据了解，南京市中小学线上教学将在9月1号正式启动，各学校这两天也发布了网课的时间表。建邺区教育局规划小学主要以趣味活动和任务为主，初中以直播课为主，每节课老师授课时间控制在25分钟以内。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胡小璇： 我们体育组的老师也设计了针对每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适合他们的这个运动的任务，想在家里的这样的一个体育锻炼。 绿码请将证件放置于读取区域。 从学生刷市民卡、测体温、分批进校，到学生上课、用餐、活动，开学前在浙江杭州四季青中学，老师们展开全流程防疫演练。学校副校长费明祥说，防疫演练视频已经发送给老师和学生，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 包括教室一天3次的消毒，再包括学生洗手怎么洗啊，眼保健操前面要洗手，吃饭前洗手，包括打餐怎么打，这些我们都要演练过。 多地把校园防疫工作做实做细的同时，也在全面落实双减工作要求，迎接新学期。武汉市洪山区武洛路小学除了要求老师在音乐、美术、科技等课堂教学上要有创新，还决定增设室外图书馆、种子研究中心等活动场所。开学前夕，学校的科技学科老师袁怡就来到了学校，早早和同事做起了准备， 一起把自己的思维火花进行碰撞，这样呢就会产生更多有趣这些思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武汉市洪山区武洛路小学党总支书记范小芳介绍，新学期学校将延长校园篮球、合唱、创客等社团的活动时间， 每天的这个兴趣活动时间可以延长到80分钟，保证每一个孩子的至少有一个社团。 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针对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甚至沉迷网络游戏问题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服务。各级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有关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未严格落实的网络游戏企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通知提出，要积极引导家庭、学校等社会各方面共管共治，依法履行未成年人监护责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东京残奥会今天进入到第6个比赛日，中国选手参加了乒乓球、射击、盲人足球等多个项目的角逐。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今天上午，乒乓球赛场率先传来好消息，在东京残奥会乒乓球男子单打8级决赛中，中国选手赵帅击败乌克兰选手迪杜克，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金。在男子10米气步枪站姿 R1 到 SA11 级比赛中，中国队董超夺得金牌，打破残奥会纪录，实现个人三连冠，这也是中国射击队东京残奥会首金。今天上午，5人制盲人足球开始了小组赛第二场争夺，中国队1-0小胜法国队，迎来了本届残奥会的首场胜利。中国队此次与法国队、巴西队和日本队同组，小组前2名晋级4强。中国残奥盲人足球队教练徐宇飞表示，虽然过程艰难，但结果在计划内， 都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因为我们所有的比赛呢，就是围绕这一场跟下一场呢做这个比赛的计划，所以今天应该是我们计划内的一个比赛来的，是可以拿下的，只不过是过程还是有点艰难。 明天中国队将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东道主日本队。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29号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4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祝融号火星车驶上火星表面今天满100天，国家航天局发布了一批最新的火星影像，截至目前火星车状态良好，能源充足，将向古海陆交界地带行驶，以获取更丰富的科学探测数据。 长江上游大部及汉江上中游近期持续降雨，强降雨区主要位于嘉陵江、沱江、汉江上游等地，造成13个站点出现超警戒以上水位，涉及12条河流。 连日强降雨使得重庆4条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当地已紧急转移受灾群众2000余人。30号到31号，重庆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 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宣布，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需凭门票进入，而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游客无需购票即可前往。届时，入园客流量将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进行管理与调整。 中秋节临近，大闸蟹消费趋热。记者走访江苏多地市场了解到，今年是大闸蟹的丰收年，预计在中秋节前螃蟹会大量上市，但此时价格会偏贵。业内人士提醒，重阳节才是螃蟹口感最好的时候。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再次批驳了美方近期发布的所谓溯源报告。他指出，这是一份反科学的政治报告，一份打着溯源幌子推卸美国自身抗疫失败责任的甩锅报告，一份编造借口向中国泼脏水的虚假报告。 美方应当解释清楚，为什么不通过科学家，而要动用情报机构溯源？动用情报机构溯源，到底是要寻找真相，还是要编造真相呢？即使在动用全部情报力量也找不到证据，美方却仍不放弃实验室泄露论，这不是政治操弄， 又是什么？ 汪文斌指出，疫情爆发以来，美方在抗疫关键时刻退出世卫组织，在全球急需疫苗之际禁止疫苗出口，在中国和世卫组织成功开展第一阶段溯源研究之后，大肆炒作实验室泄露论。美方所作所为导致美国自身抗疫彻底失败，让美国民众付出惨痛代价。美国已经成为国际抗疫合作的最大破坏因素和科学溯源的最大障碍。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当地时间30号清晨遭遇至少5枚火箭弹袭击。总台报道员奥贝德报道。 喀布尔今天早上遭遇火箭弹袭击。据我们该地区的消息源显示，火箭弹是从一辆位于第四区的汽车向机场发射的。当我联系事发地附近的一位亲戚时，他说火箭弹发出的声音让孩子们特别害怕。现在喀布尔市大部分银行都开门了。根据塔利班发给银行的文件显示，每人每周可以从银行账户中取出200美元或20000阿富汗尼的现金。 目前，美国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已经进入尾声，阿富汗塔利班正在积极推进政府组建工作。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已经抵达坎大哈省，他将在美国撤军结束后召开重要会议，讨论政府组建相关问题。另据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透露，政府组建预期1-2周内完成。穆贾希德说，塔利班已经任命34个省中33个省的省长和警察局长，以及公共卫生、教育和中央银行等关键部门的负责人。与此同时，阿富汗塔利班代表近期与阿富汗多个地区不同阶层的民众代表举行了会谈。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成员斯坦尼克扎伊表示，塔利班以及不同团体和政党正在就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进行磋商，这个政府必须在阿富汗境内外都被接受并得到承认。而部分反塔利班势力近日也组成联盟，有意和阿富汗塔利班就组建未来政府进行谈判。 其他国际消息，受德尔塔变异毒株影响，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南卡罗来纳州、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住院病例不断激增，导致医院氧气供应严重不足。有医护人员透露，目前几乎所有的住院病患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的最新模型预测显示，到今年12月，美国可能将再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10万例。 以色列士兵29号再次与巴勒斯坦示威者在以色列与加沙地带边境爆发冲突，造成18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这是以巴连续第二天爆发冲突。 四级飓风艾达29号中午登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后，持续造成灾害，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磊、吴京、王远，主播舒心、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7 p.m. Beijing time.